祖国统一三大宪章纪念塔在朝鲜解放56周年之际建立在平壤的统一大街入口，它落成15年来，有10000多个团体的人民军军人、各阶层劳动者、青少年学生、海外同胞和外国人前来参观，其数共达130万多人次。